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有特别嘉宾喎。 系啊，其实今集同下一集咧都系围绕住呢个特别嘅日子啦，六四啦。咁我哋嘅内容都同六四会有啲关系嘅。咁我哋请嚟呢位特别嘅嘉宾咧，当然系好重要嘅一位，由国内出嚟嘅，但系咧都系一直系一种流亡状态嘅诗人，就系孟浪先生啦。 系咁啊，欢迎啊，孟浪先生。 孟浪你好。 好，大家好，大家好。 其实孟浪先生喺香港都住咗唔少年。 系啦，其实佢已经系半个香港人啦，但系佢最近咧就系、是。編輯了一本六四詩選，我們下一集會提到，但是今集呢我們會講的一位詩人呢就是劉霞了、劉霞呢、大家可能更多人知道她是因為是劉曉波先生的太太的身份，但其實對於我們來說她更重要的一個身份就是一個詩人。孟浪先生呢也都是跟劉霞認識很久的、我們今集請她來一起呢講一下對劉霞和劉霞的詩的一些感覺。 系吓，咁但系其实阿刘霞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反而唔系读文学嘅、哦。 系啊，孟浪先生，你可唔可以讲下你最早认识嘅佢？ 是这样，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啊，我记得是1984年、1985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那我也当时中国兴起了这个地下诗歌运动啊，北京啊、上海啊、四川啊。南京啊等等很多城市是中国地下诗歌的一个重镇。那我记得大概是85年我去北京的那次到刘霞的家里去啊，和几个朋友一块喝酒啊，一块聊天，谈谈文学，谈的诗歌。当时他当时在写诗啊，那所以在80年代当时的文学杂志啊，我记得1986年在中国有一本很重要的文学杂志叫《中国》，当时是由丁玲女士和牛汉，诗人牛汉他们倡导主办的，但实际上的这本杂志啊是个月刊，当时主要的大量的发表了新生代的具有先锋派色彩的大量的文学诗歌作品啊，那包括刘霞啊，包括廖义武啊等等，很多八十年代崛起的诗人都是在那个杂志上发表作品的。 系啊，所以喺刘霞诗选入边咧，我哋睇到佢最早嘅诗系1986年左右嘅诗，其实已经好成熟啦。咁就同可能大家印象以为系佢经历咗六四啊政治事件之后先开始写诗系唔同嘅，原来喺六四之前佢已经写得好成熟嘅诗啦。咁当然啦，大家比较知道佢嘅一啲诗咧，都系同六四有关咧，一开始咁，比如话我哋依家要介绍俾大家听嘅一首诗咧，叫《1989年6月2日》，咁就系写俾刘晓波嘅。 系，咁我哋又听听啊。 1989年6月2日，给晓波，作者刘霞。这不是个好天气，我在茂盛的太阳底下对自己说，站在你身后。拍了拍你的头顶，头发直刺我手心，这种感觉有点陌生。我没有来得及和你说上一句话，你成了新闻人物，和众人一起仰视你，使我很疲倦，只好躲到人群外面抽支烟望着天。也可能此时正有神话诞生，然而阳光太耀眼，使我无法看到它。 咁啱啱听过咧，就系刘霞嘅作品啊，1989年6月2日。给晓波， 其实嗰阵时刘霞同刘晓波已经结婚未呢？ 1989年的时候还没有。 仲系情侣嘅关系、 大家是朋友的关系。 系啊，呢首诗喺芸芸嘅六四嘅诗歌，尤其系写于六四当下嘅诗歌咧，入边咧系好特别，因为佢入边咧系有一少少嘅呢个比较清醒嘅一种质疑精神出嚟嘅。咁咧喺当人人都系望住刘晓波当系一个偶像嘅时候，佢系退后咗少少，佢话佢唔可以一起仰望佢。 咁咧，而且陽光太耀眼，令我無法看到他。咁佢就質疑緊咧，我哋係唔需要成為神話嚟去為一個事件證明嘅。咁其實呢樣嘢喺後嚟好多人，我諗好係過咗好耐先係會反思呢樣嘢。到底我哋要唔要成为神话呢样嘢？ 即系正如佢最后尾嗰节，也可能此时正有神话诞生。 系啦， 对，当然，大家可以说啊，刘晓波，因为现在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啊，他是一个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权活动家，一个政治活动人士。那他当然从事着一个可以说是伟大的斗争，那是促进着中国和世界的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更民主的社会的一个这样一个进程。但刘霞他是。一般大家认为刘霞是刘晓波背后的那个女人啊，那位女士是个伟大的女人。但我们看这首诗啊，1989年6月2号她写给晓波的这首诗，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她是刘晓波前面的那个女人，那个伟大的女人，甚至可以这么说，她引领着刘晓波在前进，这是我的一种解读。 系啊，尤其呢以前仲出一本刘晓波刘霞诗选系一齐嘅。 系啊系啊。 你一对比入边嘅诗咧就好有趣嘅，刘晓波啲诗就比较保守嘅，刘霞诗系好前卫嘅。咁刘晓波啲诗咧就比较系嗰种旧式嘅抒情诗，系啦，刘霞系好实验嘅。嗱，其实喺后嚟刘霞咧，我觉得即系生活有时塑造一个诗人咧系一种反嘅力量嘅吓。咁刘霞当然系因为刘晓波牵连啦，咁处于一种半软禁，直至后嚟真系纯粹系软禁嘅状态。咁喺呢种孤独嘅状态下咧，佢写出咗好多诗咧，其实咧佢唔系一种哭诉。或者是一种软弱啊，或者是一种是讲自己几惨的诗，反而呢他是很冷酷地注视着自己的生活，注视着这种状态，是很抽离的有时候。是啊，咁比如嚟紧介绍俾大家听呢首诗《生活一种》呢，其实有少少背景嘅。97年前后呢，其实刘霞开始拍一组摄影呢，就全部是他屋企一只公仔。嗰只公仔咧係喺呐喊緊嘅一隻好驚恐嘅公仔嚟嘅，咁佢拍咗好多呢只公仔用強光照住佢嘅相，咁係佢創作嘅攝影作品嚟嘅。咁呢首詩咧都同呢只公仔有少少關係，我哋先聽一聽。 生活一種，作者留下。一個鋼製的衣架上掛滿了破物紙。许许多多，据文字说明有30只，可我认为远远不止。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没有数清楚。而我从两岁起就能够从一数到100。一个不如一只麦子高的白头发小人，穿着你的或别人的衬衣，站在钢制衣架下面。大概是这些沉重的物质使他的头发全部变白。四个小巧的画架上，四场大雨呼啸而来。这是一个叫许特的雕塑家创造的莫尔的生活。我要尽力数清楚这些比大雨更加邪恶的物质到底有多少只。这就是我的生活。 作者刘霞咧，佢有一种好倔强嘅心态去面对呢种荒诞嘅生活啊。比如话佢其实涉及到一个雕塑家嘅一个作品《莫尔的生活》，可能系一个雕塑，系关于一个衣架晾住啲烂嘅物嘅。咁物系我哋好日常嘅嘢嚟噶嘛，一啲破烂嘅物被咁集中咁展示出嚟咧，其实喺度向我哋即系启示紧生活嘅不堪啊。咁但系咧，佢就好似佢写到嘅呢个白头发小人咁样，其实佢喺度对峙紧呢个生活嘅。咁其实啊，孟浪，你所接触嘅刘霞系咪一个咁倔强嘅人咧？ 我想是这样。那个大概就是在97年，当然我离开中国了。我是在94、95年的时候， 我和他上一次见面实际上是20年以前了。 嗯、 我和他见面，这二十年以来我们见最后一次见面是1994年，我去了他家里啊。那个时候正是小波被拘禁，在94年到95、96、97年，包括这个97年，小波是经常的进进出出，被当局抓进去又放出来。 嗯、 所以我们要了解，刘霞写这个《生活一种》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她面对的她的丈夫啊，被这个公权力以一种国家暴力的形式被拘捕，她一个人撑住这个家，撑住她这个生活的全部的这种啊精神、 嗯。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写出来这样的一些诗， 系啊，所以生活呢个词被反复强调喺、题目度有生活一种啦，跟住呢佢系关于呢个雕塑家叫莫尔的生活。咁其实呢个莫尔嘅生活又同佢嘅生活，佢话最后这就是我的生活，即系生活各个不同，每人面对唔同嘅困境，但系最后系点样一种好直接嘅形式呈现呢，就好似佢嗰个公仔，好似佢影嗰个相咁样，系一种强光。暴露在强光之下的一种呐喊。 其实呢，看看刘霞的诗呢，再知道他的背景呢，很多时候呢，很多读者呢看完都会有不开心的感觉，真的。 是啊，会有一种压抑感啦。其实尤其无论他几坚强都好啦，咁好似去年我们看到徐有余。 朴志强。 他们是几个朋友闯入他家去探他，那一刹那个镜头大家可能都记忆犹新。他这样抱着朋友喊。嗰種感情，即係你哋可以可想而知，即係一個人係幾咁孤絕嘅情況，佢堅持去寫作咧。其實呢個寫作對同其他嘅詩人嘅寫作又有啲唔同嘅意義啦。 係咁，跟住落嚟，我哋又聽下一首嘅詩作啊，《孤兒一家》。 《孤兒一家》，作者劉霞。我来到几十年以前德国的一座小城，认识了一家人，孤儿夫妇和一个女儿。1943年5月，有人写了检举信，说孤儿家有个病孩子，女儿被国家强行拖走，理由是不让这类弱智人影响健康的民族生活。从此孤儿夫妇几乎足不出户，9月份来了死亡通知，还有一坛骨灰。孤儿先生把骨灰埋在林间墓地，立了一块小小的玉白石，石头上面只有一个金色的十字架。偶尔孤儿先生外出买日常用品，有人会安慰他，可他却一言不发。第二年的春天，散步的人发现了他的女儿在院子里玩耍，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墓地里埋着的是她的母亲。许多人知道了真相，可没有人敢大声谈论她。战争结束以后，郭尔先和他的女儿继续过着隐居的日子，从不与人结交，生活得像一个过客。唯一的改变是那块玉白石刻下古德尔·郭尔 1901-1943。我在沉默的人群中迷路了很多天，回不到家。某一天醒来，我拉开窗帘，看到了郭尔太太一脸温柔地推着童车，在正午的阳光下，在无数次从我的镜头中逃跑的玉米地里，她活着。我要紧紧找住闪光的玉米穗子，这是世上最难的事情之一。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孤儿一家是刘霞的作品。 孤儿一家是一首独特的诗，它其实是用一种叙事的方式，好像讲一个小说故事一样。这个故事很吊诡下的， 可能是留下聽到的一個故事，亦都有可能是真的他好像前面所寫他是去德國的時候啊，他有沒有去德國我不知道是啦啊，但是呢他講到這個這樣的故事，就是有一個戈爾先生呢，為了保護自己的女兒呢，就他太太過身的時候呢，就用他太太的骨灰來冒充是他女兒的骨灰，那就對外說他的女兒死了，因為他的女兒是一個弱智人士啊，那在那個時候德國那種純粹追求純粹，就是說哦，納粹的這個德國子女應該都是很高級的人等啦，那即是弱智人士是會被歧視得很嚴重的，那他媽媽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而自殺或者是自然死亡，但是他就这样调换了他的位置。其实有诗很特别的，就是他一直在叙事，但是这个叙事呢，他若有若无这样呢，就将留下自己的处境编织了在里面。他里面呢，他又好像是那个女儿这样，又好像是那个牺牲了的太太一样。其实这首诗是我觉得是关于牺牲的一首诗来的。犧牲的意義在哪裡呢？為何要有這樣的犧牲呢？其實那個困難之處，他說他要抓住閃光的玉米穗，這是世上最難的事情。因為這個犧牲的意義呢，對於不同人的看法，我覺得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哦，這個戈爾先生對他太太是不公平的。但是他太太可能是怎樣想呢？我們不知道。他的女兒又是怎樣面對犧牲這個詞呢？也还不同。 我觉得这首是有点叙事的那个叙事诗的样态。我更觉得它是一个现代寓言啊。它尽管讲的是纳粹德国时代下的一个家庭的故事，但你也可以说它同时也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发生着的一个寓言啊。所以可以从这里边可以看到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人的处境，人类的处境的一种状况怎么样呢？就是人在捍卫自己的价值当中的一种处境。所以我想就是刘霞通过自己的经历，也从另外的德国的这个一个家庭的经历上，这种对应，这种碰撞，它产生了一种就是力量啊。 嗯，我想问下华龙先生啦，其实你认识嘅刘霞，即系喺生活上认识嘅刘霞，同佢喺诗作呈现嘅刘霞系咪一样嘅咧？ 因为我和他实际上我们见过大概就是两三次，除了第一次1985年，第二次又是十年以后1994年，那我们几次我和他接触的刘霞是非常开朗的，非常是那个我们在一起喝酒非常开心。但我从我对他这个阅读这个刘霞诗选和这些诗的这个感觉，他是一个就是说孤独，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内敛的，他是在一个不是在很多的，就是说是在曝光在一个非常亮的舞台上也好，是一个大的那个广场上也好，他是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在一个他自己特有的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上别人如果你不是特别注意不会觉得他的存在，但是他用他的这个角度，他用他的视角就是留下了我们平常不大容易轻易发现的，但一个独特的一个世界，一个视角啊，这个这我觉得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嘛。 哎呀，咁其实喺佢诗入边咧，可以睇出呢种独立性，即系独立咧系一种拒绝嘅姿态啦。佢唔一定系以一种好强烈嘅对抗嘅方式嚟独立，但系佢会表示，哦，我知道我自己喺度做紧啲乜嘢啊。同埋咧，你喺佢诗入边睇到好多好负面嘅意象，比如毒药呢个意象经常出现啦，死亡意象啦。但系呢啲意象咧，亦都系喺佢嘅控制之中嘅，就佢就唔系一种好似沉溺喺入边嗰种感觉。咁我哋不如听下呢成本诗集咧最后一首诗是写于去年的12月12日的 《无题》。 无题，作者留下。这是一棵树吗？这是我一个人。这是冬天的树吗？它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样。叶子呢？叶子在视线以外，为什么画树呢？喜欢它站立的姿势。做树活一辈子很累吧？累也要站着。没有人来陪伴你吗？有鸟儿啊，看不到鸟啊。听那翅膀飞舞的声音，在树上画鸟会很好看吧？我又老又黑，看不到鸟。 你根本不会画鸟吧？是的，我不会。你是棵又老又笨的树，我是。 咁啱啱听过咧，就系刘霞嘅《无题》，咁啊比较系新嘅作品啦。 其实呢首诗咧，我曾经咧将佢喺明报刊出呢首诗嘅时候，我系根据刘霞手稿嚟刊登嘅。佢手稿上边咧系有题目嘅，唔系无题，系叫站立。其实佢入边都提到咧，佢话点解我中意画树呢？系因为中意树站立嘅姿势。咁我觉得站立呢样嘢好重要，就好似头先我提到嗰种独立嘅姿势。咁佢其实咧，佢入边咧系一种好决绝嘅情绪嚟嘅。佢唔轻易讲希望呢样嘢。譬如佢话你根本系唔识画鸟嘅。有啲人话你画埋画咗棵树，点解唔画埋只雀仔喺上边飞呢？佢话我唔识画鸟吓，因为佢唔敢轻易咁样许诺一种希望喺度。但系佢又系呢棵会站立喺度又老又笨嘅树。即是他不会轻易这样移动自己的位置。 我想你看这首诗好像是一场对话，但实际上你也可以读成它是自问自答。这种自问自答，它是他对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诗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作为他坚守着他的一个独立的世界啊，这种包括他的信念，包括他的生活的一种就是坚持的一种阐述阐发吧。那最后的这个，你是棵又老又笨的树，我是，我觉得非常好。他就是完全把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这里边既他这里边没有性别的色彩，也没有一些我们一般的要去说这个是美啊啊漂亮啊，但是他这里边有一种价值，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美在里边啊。所以我这首诗是他最好的少数几首诗之一。 是啊是啊，他是很忠实于自己的处境。 但是我想问廖伟棠，对于有些人说见啊刘霞啊写诗，即很多人都会误会啦，或者以为他是真的可能是讲的六四之后或者是刘晓波坐监之后他才写诗的。是啊，但是其实 呢，当然啦，很多诗是真的跟六四和刘晓波是有关系啦。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诗，比如他经常引用的几个人，卡夫卡。杜拉斯，佢用引用呢啲現代派嘅作家嚟咧，其實係佢想帶出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呢啲詩既關乎於佢個人嘅命運，亦都係關乎一個人類嘅存在嘅共同處境嘅。 不過真係睇完劉霞嘅詩，真係的而且確個心情係要需要平復嘅。咁或者我哋下一集啊，再請阿孟朗先生咧，就同我哋介紹另外嘅一本詩集啊，就係《六四詩選》。咁我哋下星期再請阿孟朗先生上嚟我哋嘅節目啦。下星期再见。 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